OK， 我们时间到，开始今天主日学。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这个教会一切的敬拜，包括我们的主日学。求你祝福我们的主日学，求你借用这个恩典的媒介，求你叫我们不要滥用这个恩典的媒介，因为我们应该是靠着这一切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媒介领受恩典，而不是造成人领受恩典的阻碍。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叫我们看你的儿子他是怎么样看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无非也就是他自己的道啊，也就帮助我们，为我们立下一个典范。我们该如何读你的话语，理解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第一章我们是第二个部分，后来看一下第一章可能需要分三个部分，所以今天是第二次看第一章，应该是已经看到了耶稣他自己认定圣经，他的圣经旧约的经文是上帝的话语这个段落。OK，我先问一下大家，上一堂课2个礼拜，去年的课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关于圣经经文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信仰和他的敬虔生命的最终极的依据。关于圣经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认识他的侍奉或他的使命的基础。这是上次讲的。然后今天我们是来到主耶稣他认定经文，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有没有什么问题？前面就是之前。OK，那我们就看今天这个段落。今天这个段落啊，我就不再问，我信任你们都有读这个课文。上一次佩仪有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段落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是首要我们要看这个标题是否正确，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否真的有把经文视为上帝的话语。你们听得出来，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圣经论。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像巴特，他也会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会有个 qualification，就是当基督事件，就是他们神学的术语，基督事件发生的时候，圣经就变成在人的心中变成上帝的话语。言下之意就是，你听得出来，圣经不见得一定就是上帝的话语，是要在，譬如说，有时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当你遇见基督的时候，哦，他可能就在你心中变成上帝的话语。但这听起来好像还 OK，但是你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我们的圣经论。我们的圣经论是什么？圣经之所以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这跟你的感动或你当下的理解，你怎么样的领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并不取决于你的是否遇见基督与否，它仍然是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主耶稣是不是这样看待圣经呢？作者认为是。所以他就有提出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否可以说他是否有直接宣告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呢？如果他要说我们的主耶稣认定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他最好有什么有一些其他文献的佐证吗？不是，他必须要有圣经的证据。圣经怎么说？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所以他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0章34到36节。我建议你可以打开圣经。佩仪，幸好上一次我没有回答佩仪这个问题，因为起先我以为我明白作者的意思，但是后来我再去看，他写的没有很清楚。 所以你需要一些 它不是表面上你一读 就可以厘清的。 OK， 好，有谁帮我们读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牧师，我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有神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 我先问大家，如果 你如果有预先读的话，你应该会去看说，耶稣说那些领受上帝道的人，上帝尚且称他们为诸神。上帝在哪里称任何人为诸神？他一定是引用一段经文，是哪一段经文？诗篇第八十二篇，诗篇第八十二篇，尤其在第六节，我曾说，耶和华曾经说，你们是诸神 ，Elohim， 用那个也可以用来，形容耶和华，称耶和华上帝的那个称号，你们是诸神，你们是诸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的确，耶稣是有圣经的基础，就是有一些人，甚至上帝可以直接称他们为神。OK， 所以耶稣，简单来说，耶稣在这里的逻辑是，如果那些人上帝都称他们为神，那我说我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所差遣的，而你们都接受诗篇八十二篇，你们都可以接受诗篇八十二篇，那如果我说我自己是神，你们说我自己说我是神，我说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背后你仔细看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耶稣说那些领受上帝道的人，上帝尚且称他为诸神。因为这个很重要，跟作者的逻辑很重要。作者在这里讲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主他直接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和经文打上等号。在哪里？我们先不要看是那个诸神或者什么。作者在这里的论述是说，在课文的第二段落，这个段落的第二段落，他说，耶稣将上帝的话语与圣经，他不是圣经或经文 ，the writing 这两个字交互使用，就是 interchangeable， 也就是说，在我们主他自己的意识之中，上帝的道和经文就是可以交互使用的。所以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下，耶稣在这里讲，他说领受上帝的道的人，他是按照当时犹太人对这节经文的理解，犹太拉比对诗篇八十二篇的理解，通常认定诗篇八十二篇所讲的人，你们是诸神，是至高者的儿子，特别是指在西乃山直接领受上帝律法、上帝话语的以色列人，尤其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后来在旷野之中，还记得吗？所有人都毁灭，灭亡在旷野之中，没有人得以进入应许地，因为他们虽然是神，仍然是死的，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耶稣是按照犹太人的这背景，是说，如果你们那些领受上帝道的人，而这上帝的道如今成了你们的经文，西乃山十诫等等，对他来说，领受上帝的话语其实就是经文。他是按照犹太人的逻辑 ，OK， 且不论他是否认同这个样的逻辑或者是这样子的解经，认为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一定是指在西乃山直接领受上帝话语的人，但是他是按照他们的逻辑说，按照你们的逻辑，你们根本没有理由现在想要来杀我，因为如果我就算我说我是上神，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是一种用，就是用他对手的逻辑来指出他们现在你们的逻辑不一致。你们之前怎么读经，可是你们现在读我的话语，上帝都可以称这些人为神了，那你们抓着我说我自己是神，而我是从上帝来的，这是不合理的。这样子的逻辑大概知道，就是一个例子，在有的时候在修辞学上面，你会抓着你的对手的论述或者逻辑上面的漏洞，不表示你认同他的逻辑，但是你会要求他，那你之前这样讲，那你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没有符合你自己的逻辑。耶稣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OK， 所以作者在这里，所以你要直接看得出来说，耶稣说，上帝的话，经文就是上帝的话语，你大概要了解一下当时他和这些人辩论的背景。那作者他并没有详细的说出来。OK。但是今天很重要，我要你们看下面的，就是我说心服的例证，课程实际的操练，特别是讲到上周的圣餐的讲道，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已经看过这个，所以我不多解释这个中间的论述或者神学的基础。OK， 我本来是说，上周的圣餐讲道有点类似耶稣用的那个方法。就是用某些人自己的逻辑要求他们要逻辑上的一致，所以我今天本来是计划就是解释这个整个的进入，但是，我就不多解释这一段的教导的逻辑或者神学或者圣经的基础，我想你们自己看得懂。如果你们真的看得不是很懂，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但是我今天要你们自己留意这段所谓教导的用词和语气。你看我的用词和语气，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提过，我没有删除我自己在脸书上之前过去有一些我不会认为很光荣的发言，我没有把它删掉，我仍然留在脸书上。你要去找的话，你也许都还找得到。主要是要提醒我自己的愚昧。你们今天手上的拿到的这份教材，这段的所谓的教导，你可以用红笔把它画起来，在旁边写，这是我的牧师的愚蠢，是他自己说的。所以我要向你们道歉，正式的道歉，请你们原谅。因为在这几个月，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讲到影射的议题上面，我重复的讲我在意的，我坚持的，我的原则，我一味试图要表达的，就是我在这个立场上，我的神学是非常的正确，但是我没有用智慧来判断，我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境之下，我究竟要用什么的方法来教导，才叫你们心服，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我只在意自己，我一再只强调自己是对的，我站立得住我的神学正确，我没有顾及到你们。因为我自己的固执，我自己的愚昧，我自己的自义，再好的教导，再正确的神学，你们也没有办法领受。因为我只在乎我，我没有顾念到你们。我剥夺了你们听到和受教的恩典。所以如果你们手中这份教材把它留下来，这是见证我的不是，我的过犯。你看他的用词，他的语气，这些人，有些人，五位心服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位等等，这都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对自己牧养的会有该有的措辞。这个是很没有恩典的愚昧，这不是温柔的劝导，更不要说这会挽回人的心，反而会直接伤人的心，伤了你们的心。所以我在此犯罪，我得罪你们，我也得罪主耶稣。我没有忠实的牧养他所托付给我的羊，我请求你们的原谅，特别是这些人，有些人，五位心服的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位。如果这是你们，我特别请求你们原谅我。我不应该把你们当成一个对手，我不应该把你们当成 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因为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肢体，我所牧养的人。Okay. 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请你们帮助我更好的牧养你们。我会在聚会的时候，集体认罪祷告的时候，再度向所有的人公开的认罪道歉。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相信你们自己看，如果你要去看那个逻辑或者为什么那个推论，你们自己可以看得懂。但是你们也看得出来那个措辞和那个用语气，那个整个表现出的态度，那不是一个牧师应该有的。我觉得可以用犹太拉比他们的，就说那个我称你们为，你们是神，你们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我认为那可以是指犹太人之中尊贵的人，我可以是指犹太人之中特别直接领受上帝话语的人，我甚至可以认为那是指以色列人，上帝的王子，都 OK。但是耶稣当时是抓到他身熟，他从小就在犹太教长大，在会堂长大，所以他知道犹太人按照他们的逻辑是怎么理解那节经文的。对，他说如果你们称那些人为神，那你们现在为什么想要杀我？因为我自己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吗？这是不合你们自己的逻辑的。所以我不是说他一定不认同，而是说他不需要认同他们的逻辑，但是可以抓着他的逻辑。对对对，就是用这种方法。耶稣在这里。 针对牧师反省那一块啊， 我会自己觉得牧师的东西很多很丰富，但有时候我们真的跟不太上。就是上帝让你领受的跟我们领受的中间有一个极大的，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我们想跟，但有时候真的跟不太上。但你又急的时候，你觉得啊，就这样，你怎么就那我会觉得那个就是你要上帝也在帮助你，这样就忍耐我们吧。 所以提摩太后书那边讲说，你要以温柔的心，或许可以挽回人的心。要教导，但是。我没有那个温柔，我，就是骄傲吧。好，对这个有问题的，不管是这段的逻辑，或者关于那个就是一个牧师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教导，在之后我们都可以有一些私下团契或讨论。好，我们继续看你们的教材。所以耶稣他是预设犹太人，刚才我们看到是一般的犹太人，应该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如何看经文，他也预设撒都该人和他一样是看待经文的，一样看待经文，不表示说他们得出一样的结论，但是他们既然同样都看待经文为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可以拿经文来对撒都该人说话，特别是讲到离婚的事或者死人复活的事，对不起，死人复活的事。 OK， 就是讲到那个他们在讨论有没有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然后耶稣是用什么？耶稣是在马太福音22章那边讲，你们难道没有念过上帝怎么样对你说吗？这是讲 讲圣经嘛，对不对？难道没有念过上帝怎么样对你们说吗？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吗？这句话他说是，所以他知道撒都该人，尤其是他们接受摩西五经，如果他们其他的经文都不接受，他们至少接受摩西五经。这句话是摩西五经出来的，出埃及记三章六节的经文，就是他讲述耶和华在对摩西讲述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上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他抓住一个动词的语气，时间，是现代式。现代，我现在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然后来论证，你们应该读这段经文认得出来，就是死人会复活，因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已经死了。但是如果耶稣，哦，对不起，耶和华上帝是现在正是他们上帝，表示他们是活的，不是死人的上帝，不是曾经是他们的上帝。所以耶稣抓着一个字的那个时间，你知道希伯中文看不出来，因为中文比较没有那个时间性的动词，没有时间性时态啊、真是他抓住一个希伯来字的时态，然后说你们难道读不出来吗？很明显嘛，你们跟我一样，也是你们对这个经文的态度，撒都该人就算连你们都认定这段经文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怎么说？ OK， 而且耶稣他是上帝的道，道成了肉身，他从未将自己视为旧约教导的替代品，他没有来取代旧约教导，反而他是成全，反而他最完美的诠释旧约的教导，旧约的经文，也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也明白，随着他的到来，随着他的道成了肉身，他开启了一个 inaugurates 一个新的世代。Okay. 所以在他的诠释之下，旧约的一些诫命，那些诫命的任务是有时间性的，也就是说已经到齐了，因为他来了 ，right， 已经完成这个指向或者预备性的功用。特别是什么？特别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一切指向那个真体的影子的东西，特别是献祭，特别是食物律法，特别是守节期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到来就应验了这些上帝的话语本来就指向的 right， 献祭总是指向这一位，这一个一次献上就完美完备的这一个献祭。所以作者在这段最后、他说、道成肉身的上帝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的上帝的道，耶稣基督这个的翻译不是很好，与作为上帝话与圣经之间，与上帝的道圣经之间存着一个不可捞破互相启发的关系。你有、读、神学的书，有的时候你会读到两个用词，一个是、incarnated word， 就是道成的肉身，一个是 inscripturated， 写下来的道 word inscripturated， 写成经文的道和道成肉身的道，你不可以把它混为一谈，但是他们有非常牢不可破 互相启发的关系，写下的道指向那道成肉身的道，道成肉身的道在最完美的诠释写下来的道，都是上帝的启示。Okay.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这个叫做互相启发 ，mutually revealing。旧约的经文指向预表投射，那个就是那个影子投射到真体。那个真体，它来了之后，在最完美的诠释，指向它的投射它的这些影子，要怎么理解？或者经文预表它的预告它的经文。其实就是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对那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做的事。经文一切关乎的话都对他们解释。所以我们在读这段时候，你绝对不会忘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什么，关于道成肉身的道和书写成文书的道之间的关系。有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你总是要想起那个原则，希伯来书1章2节，来，起先上帝在多方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借着很多的人向他的圣徒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就是写下了圣经嘛。如今在这末世时候成熟的时候，他立意要借着他的儿子小玉，那个中文翻译成小玉，启示 reveal 启示他自己。也就是说，犹太人的问题不是他们不读圣经，不是他们读圣经不读得不够努力，而是他们读圣经却不肯到耶稣这里来。而上帝的用意总是要在这个末世等到他儿子来，你必须透过他才能够明白圣经，你必须按照他的诠释才能够明白圣经。你可以，这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论差别在的地方，没有基督。所以你就算你不懂希伯来文，你不懂亚兰文，如果你有基督，你有圣灵，你读你手中的旧约圣经，你可以全然有信心，你读的比犹太教的拉比读的还懂。同样的意思，菜市场的阿嬷，就算她不识字，只要她有圣灵，只要有人愿意解释，把她没有办法自己读，有人把圣经读给她，她愿意把经文藏在心中，重复思想，像玛利亚那样。我跟你保证，她读的绝对比不信的神学院的教授读圣经读的比他们更好，她的神学绝对比他们更厉害。更能够叫他为上帝而活。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所以重复，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段作者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去看我们的主，他时常说，难道你们没有读，难道你们不知道经文怎么说？这有人讲，有人说这是，其实你读圣经，这是我们主耶稣的口头禅，就表示他有读过。所以我们往往忽略我们主耶稣他说的话是有圣经的基础，而且是往往会忽略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是一个读经认真读经的人。 OK， 所以我们的幸福的座右铭之一是，圣经是基督写的，是为他写的，是关于他写的。 OK， 所以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害怕读错而不敢 读的话，我是其实是 不应该要害怕，因为我是有重生的生命，然后圣灵会帮助我，即使我是菜市场阿嬷，我就是要相信上帝的话会引导我去认识。 Yeah. 如果你能够读圣经，你全然没有理由不读圣经。就这么简单。所以作者在这一段就是强调说，留意我们的主他自己怎么样读圣经，他自己如何看待他的圣经。其中一段很重要，我再提很重要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你注意他回到他自己家乡的会堂的时候，他们拿给他一卷书，以赛亚书，然后他直接又翻开拿到他要的地方。你应该知道那卷书他从小不知道翻过几百次，就是那一卷书。因为那时候不是他每个人手中有一本圣经，他没有手机，如果他要学习圣经，他必须到会堂里面，从小在拉比的教导之下读收藏在会堂里的每一卷书。所以那个小小的动作，路加讲的那小小的动作，就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如何的熟读圣经，尤其是那一卷书的圣经。讲到以赛亚书61章，我记得没错。然后他自己说，今天经文在你们中间应验了，实现了。他是怎么看圣经？圣经是指着他说的，成全应验实践在他的身上。路加福音第四章，或你可以去听一个讲道。我们 OK， 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段落，好，如果没有问题。耶稣他是如何论圣经的双重作者性 （double agency）？ 我在这边在，我就先问什么是双重作者性？圣经有什么双重作者性？ 是上帝写的，也是人写的， 吗 ？Yeah。我们不会说我们手中的任何一卷圣经就是像但以理的那个意象，就是那个王看到他要有个手在墙上写出来。应该我们认定就是圣经每一卷书应该都是人手所写下来的，但这并不表示这就是人的作品，是人的作品，也是提摩太后书3:16。是在上帝的默示之下，特别是基督的灵的默示之下，彼得前书1:10-11-12，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双重作者。而且很奇妙的是，你可以读得出来，譬如说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觉得甚至连中文的翻译都读得出来，哦，这应该是保罗写的，有他的特色，有他的说话的方式，有他所关注的议题。Right? 所以这个的默示绝对不是好像 像一个机器一样，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代笔，然后就是有一个上帝让我然后就这样把它抄下来。上帝却乐意借用人，软弱的人，人的特性，人的你要说他的文化背景，保罗的教育等等，写下他要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但是就是这么奇妙，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感受出来，就是这么奇妙。这就是阿米，你是基督徒，你就说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不论是保罗写的、彼得写的、雅各写的、诸多的先知所写的，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他在对我说话。OK， 所以 OK， 耶稣承认上帝是圣经的首要的作者，他将这个圣洁的文本视为上帝的话语，同时他也承认人类的作者在圣经形成的过程之中参与，他们认知就是作者他们自己知道，带着自觉与创造性 creativity， 每个人的像雅各，我们最近不是在读雅各书吗？雅各书的特色是什么？你看他说，这家伙一定很会讲道，他很会用例证，有没有？他的例证可能比保罗要厉害很多。 不是说他神学不一样，但是雅各的创造性在他的书信之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是他那个舌头像一个舵一样，什么什么的 ，Yeah， 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之中，默示人，写下他的话语，但是没有抹灭人的个性、独特性、创造性，甚至可以这么说。你们教材可能有点错，好像它的第一段落是应该是上再上一个段落，不过没关系。Okay. 所以耶稣他会说，他当他引用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奠定他认定经文是上帝话语，但是他可以说，你难道没有读过摩西他是怎么写我的吗？摩西写的是关于我的事，在约翰福音5:46，他会说摩西所吩咐你们的礼仪，摩西他所许可，摩西所吩咐的诫命，摩等等，至少他认知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但他也从不抹灭那摩西五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双重作者。Okay. 大卫 ，right？他说大卫自己在诗篇上写，诗篇是不是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主来说肯定是，但他可以说是大卫写的或大卫说的，对，这个是特别是讲到诗篇110篇，我主对我主说那段经文，然后他会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说的话是没有错的，以赛亚书是上帝的话语，他没有直接讲说上帝，他说是以赛亚，但认定以赛亚所说的所指这些人说的话正是上帝透过他说的话，所以是就是我们的主他认定，他没有否认，他认定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也认定这个上帝的话语不是忽然冒出来的，不是从忽然显现在一个墙上或在纸上的，是透过人，上帝乐意透过人，就像希伯来书1章那边所讲的，多方多次使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对人说话，启示他自己。对，他没有，我们的主他并没有详细的，就是说没有详细的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譬如说他没有说摩西到底是怎么知道起初那6天是怎么发生的？上帝是发出声音告诉他呢，还是在心中给他一个意象呢？没有这样子讲，他没有详细的解释到底是如何的具体的运作。但作者说最接近的解释是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我们的主说大卫是被圣灵感动。这个就是什么？因为耶稣这么说，保罗之后就可以在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或者那个字默示的意思就是上帝呼出来的 ，theopneustos， 上帝所呼出来的，呼出来，你们知道呼出，今天讲到也会讲到风呼。吸气，不管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可以代表灵，特别是上帝的灵的意思，所以灵感中文的字这个字也很对基督徒来说应该很好用，我有灵感，因为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有灵感，因为圣灵感动，灵感对基督徒来说应该特别有感。所以至少对我们的主来说，当大卫在写诗篇110篇的时候，圣灵正在亲自的工作， 所以诗篇110篇是大卫写的诗，大卫的话语，但是也是上帝的话语，其实更是主耶稣他自己的话语，因为是基督的灵感动了大卫写下来。OK， 志成有没有问题？其他弟兄姐妹呢？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边，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法问题？今天这个还有一点点时间，也许可以思想 这个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这最后的段落，耶稣他自己认知圣经是有双重作者性的，是上帝的话语是人所写下来的，而且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灵感动大卫、okay. 上帝的呼出来的，叫人写下来的。那我们可以问一个相关问题，譬如当大卫写诗篇110篇的时候，我主对我主说，他知道这句话全然的含义吗？我主对我主说， 你说大卫知道吗？ 大卫知道这句话全然的含义吗？就是我们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主亚伟耶和华直接对我的主 My Lord 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手边，你的仇敌坐你的板凳。这样我们不需要 OK， 这一点就是当有人问你说，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那你的意思是说大卫全然明白，你不需要说他全然明白，他只要写的是真的，但是要等到要来的那一位，甚至连大卫都要等待耶稣来了以后再来解释他自己写下的诗篇。在这样的圣经论之下，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作者不需要全然明白他自己手中所写下来的全部的意义，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而且要等到要来的那一位再来诠释，甚至对人手所写出来的那个人手写出来的那个作者再解释，你写下这句话也许你都还 不全然明白 这句话的含义。我主对我主说，我主怎么能够对我主说、okay. Okay. OK， 没有问题，想法。最终的目的，这堂课最终的目的不是给你个，而是叫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越加爱读圣经，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因为我们的主显然是一个非常爱读圣经的人，如果你爱他，你就爱他所喜悦的事，你就必然会爱读圣经，你就不需要有人一直在唠叨你要读圣经。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喜爱读圣经。主啊，我们也因为这样效法。主啊，这是你赐的宝贵话语，求你就帮助我们多加思想。我向你献上感谢，也恭敬仰望，交托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我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 所以下个礼拜是从可理解性开始吗？ 呀、yeah.。